客厅千万不要做吊顶，还有很暗或者是很复杂的一个电视背景墙，这样的话呢，会使得客厅显得更加的小，更加的局促。客厅的主体色调我们推荐为白色，这样会显得空间很大，显得视野很开阔，而且白色光滑的墙面反光的效果也会相对而言比较好。所以说各位知道了，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客厅啊，最好选用白色作为您的主色调。那我们也来休息一下，听会儿歌，待会儿继续来为您讲一讲小户型的客厅应当怎么装修。 下了车，余下的路还有好长。 不去想，管它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又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却在迟早日躺下看月亮，人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说完了这个吊顶和主色调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对于这个光线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地板。可能有些朋友会偏爱深色的地板，可是呢，在小户型的这个客厅里面，咱们尽量的要避免使用深色地板，因为这样的话会显得过于压抑。而且我们利用白色的这个墙面营造的这个通透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建议各位，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客厅尽量要选用一些浅色调的地板。另外呢，我们利用这个白色的光带呢，可以增加我们居室的这种时尚感，而且还可以利用米黄色的灯带来营造一种温馨感，而蓝色和紫色则可以营造出一种神秘的色彩感觉。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利用上这些灯带，比如白色、米黄色、还有蓝色以及紫色，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选择。另外像一些尺寸比较小的灯具，比如说壁灯、射灯还有筒灯，也可以作为辅助照明，增加光线的层次感，突出局部的材质或者是事物。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好的灯光啊，可以帮你的家庭里面营造出一种非常浪漫和温馨的气氛，甚至于它的一些功能比这个软装还要重要。所以建议各位可以在选装灯具的时候，也要留心选择一些适合小户型的这种灯具。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最后最紧张，寻回往日那月亮。人生往青沙场，但滴水初心的倾向。如果飞出于外，能得的怎算长？ Cause you were just supposed to love.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 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今天我们生活设计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小户型的客厅应当如何来装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地面呢，最好选择一些浅色调，当然您可以铺地板也可以铺地砖，完全在于您个人的喜好。不过呢，有一些是需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如果您想装地板的话呢，这个浅色的地板是比较容易染色的，而且呢它清理起来也会稍微复杂一些。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要装地暖或者是散热器的话呢，这个最好就不要采用实木地板了，因为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的好。比如我身边呢就有一个好朋友，他呢就是当时在装地板的时候特别想装一个实木的地板，他认为很上档次也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他们家里面又装的是这个地暖。那么问题就来了，到了冬天之后呢，他把这个地暖的温度啊调到最高的60多度，可是家里面的温度呢却一直都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说这个实木地板对于地暖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呢，这个长时间常年的这个地板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环境之下，也会对于地板的寿命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您想要装地暖的话呢，就最好不要采用实木地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过了小户型的地板应当如何来选择，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客厅的周边呢就是我们的卧室和这个卫生间。对于这两个地方我们应当如何来设计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建议各位把这个液晶电视啊镶嵌在您的墙上，就是说您可以把这个墙体里面进行一个掏空，可以把我们的液晶电视镶在墙体里面，这样就可以有效的节省您本来就不多的这个客厅的空间。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再镶嵌一个实木的边框，这样就感觉好像是一个背景墙一样，既增加了档次感，同时也使得你的背景墙有了一个很天然的装饰。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您的这个小户型的客厅里面，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放上一个 L 型的沙发或者是一张茶几，因为这个 L 型的沙发它自带一个拐角，可以营造出一种这是一片相对于封闭的区域的感觉，可以弥补这个空间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同时呢，另外一部分空间你也可以拿来当成您的这个餐厅来进行使用。除此之外呢，还建议各位可以在一些合适的地方，比如说窗户的旁边啊，挂上几幅您喜欢的画，因为这样呢会造成一种视觉效果，会使得您的这个客厅窗户小的感觉被人在视觉上给忽略掉，而且呢也可以营造出一种紧致和温馨的感觉。所以说对于小户型，希望各位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用点心，我们可以根据它的特点做一些特殊的安排，这样就可以使得您小户型的客厅啊看起来相对而言要大一些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进入另外一块内容，告诉您关于家里面常用的灯具应当如何来选择。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家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小户型应当如何来装修客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灯具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因为灯具呢，它可以有很好的一种装饰感，除了照明功能之外，它的装饰感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重视了。所以说在选择灯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用心去选择一款适合您的灯具。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常用的灯具都有哪些，比如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吊灯了。吊灯呢可以分为多头吊灯和单头吊灯，一般情况下咱们的多头吊灯呢都用于客厅，而单头吊灯呢一般用于卧室或者是饭厅。 为何上帝舍得阻挡你的脸， 有的吊灯呢会将这个灯泡装在乳白色的灯罩里面，使得光线散射很柔和。而另外的有些灯罩呢是罩口朝下，可以使得灯光直接照在室内，显得非常的明亮，也非常的有特点。当然还有一种啊，是这个灯口朝上的，将这个灯光照到天花板上，然后反射下来。可以说每一种吊灯呢都有不同的氛围和效果，要根据您家里面的装修风格来选择适合您的吊灯。可以说您整个吊顶的效果啊，吊灯占到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在选择吊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款您既喜欢的又符合您风格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会儿歌，待会儿继续回来。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情动正是这样，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台灯。台灯呢，经常用于这个卧室的床头柜、矮柜或者是这个写字台，造型呢也是千变万化，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工艺台灯，一种是书写台灯。工艺台灯呢，有玻璃磨花，还有陶瓷，还有彩釉，还有景泰蓝，以及塑料的喷涂制品等等等等，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而且呢，这个艺术造型和装饰效果也特别的强。而书写台灯呢，则相对而言，它的装饰性要稍微弱一点。 这地球上对象有几多？ 但是不管是哪种台灯，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给您带来一个辅助的照明。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不需要大灯，不需要开这个顶灯，可能觉得我们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灯光给我们一个照明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台灯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建议各位在选择台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艺术造型和装饰效果，可以帮你把这个角落营造出来一种非常有艺术感的气质，这样的台灯才是合格的。另外有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我们在选择台灯的时候啊，要尽量使用那些白炽灯，不要使用这个低瓦数的荧光灯管，因为这个荧光灯管会对人的眼睛有不利的影响。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才相见，缘分未到，让我等到那一天。回旋下去，梦话中断再遇见。缘分大概未想这么早发展。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也感谢各位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灯具的选择，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灯具，就是天花灯。这个天花灯啊，又称为吸顶灯，它主要是用在咱们的门厅、过道、还有厨房、 还有厕所，还有阳台这些地方。而天花灯呢，我们其实可以使用一些中低档次或者是一些普通的灯作为装饰和配套。灯罩呢一般分为玻璃灯罩和 PS 板两种，分为白色和冰花等等样式，外形呢有长方形，有正方形，还有圆形和球形，还有圆柱形。这个光束啊比较柔和，而且也比较均匀，造型比较平实，比较大方。就是说我们可以主要把钱呢用在这个吊灯啊，还有卧室灯啊，还有台灯这样的一些地方，而对于天花灯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的缩减一下预算。怎么说呢，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但是呢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就是您的这个灯泡的光源最好使用这个白炽灯泡，因为它一是节能，二是呢也不会对眼睛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很有可能您家里面的这个门厅的灯啊会一直开着，所以说如果使用荧光灯的话呢，也会对眼睛造成不利的影响。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看一看除了这种灯，也是我们家里面所必不可少的。 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走的路 有几岁一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地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你还想掩饰什么？ 电视里的节目，让人看得想哭。我的那些朋友，争先。争着去做努力，急着夸自己，你本来是英雄，直到变得更加恐惧。 灵魂歌声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其实我们家里面呢，还有一种灯也是必不可少的，叫做下罩灯。这种灯啊，分为全藏式和半藏式，一般呢可以装饰在我们的屋顶啊、床头的上方啊，或者是门厅，或者是客厅，或者是卧室的顶棚这样的位置。 讲真相总会博得尊重，世故了，若你说真话，会视为愚蠢。 包括在电视机的附近都可以装上这样的一个下罩灯。这种灯啊，主要是用来做造型，营造一个艺术感，它其实并没有很强的这个实用性。 但是呢，为了营造更好的一个氛围，您可以在家里面也选装一些下罩灯。 爬城堡不怕跌陷，那半夜还痛，一股劲只靠那。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灯叫做路轨射灯，这样的灯呢可以放在您的客厅、门厅或者是卧室。具体位置放在哪个位置呢？它可以放在您屋子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特别是这个墙角或者是吊顶的一角。这种灯呢就更加像是艺术品了，因为它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照明作用，而是有很强的一个装饰和点缀的效果。所以说如果你想让家里面氛围更加的好，更加有艺术气息的话，不妨可以选用一些路轨射灯，因为这是一种新出的产品。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自己百度一下，看一看这样的灯到底照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好了，感谢各位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明天的下午四点钟继续关注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下午四点钟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漫画书的章节太精彩，有法术可以变出好梦，有智慧便会看不懂，说到人迷信，而童话一套美术性，绿白黄红总铺满稀奇与自信，成人的标准只会靠站放金粉点缀你天空，时常痛苦思考那么是人生，只怕一到你发现已经少半生，那乐其上学蝴蝶去高飞，最浪漫的你为生活失去你的方向感，随意社交式的碰杯为求生，滥用笑容换关系，存活在社交，至少听三只小猪力能幸福，可惜今天的故事阴暗，狼来了或许更加吸引，少个志愿有几多情深，荆棘场上负能量已冲吞，你一秒欢笑为风光改变，难道是永恒，还记得你的天真，你的自由心，那任意门是科幻奇异亦当真，至少这一只小猪漫无目的去追风筝，都带着兴奋，何时你梦想已封印，是否你三岁那天在床上听你的妈妈讲故事吸引，永远都是够自动。